缅怀金日成同志匈牙利委员会近日在布达佩斯宣告成立。缅委会决定在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之际，通过新闻出版物广泛介绍和宣传他的不朽业绩，并举办缅怀会、讲演会、电影欣赏会等政治文化活动。另外，缅怀金日成主席委内瑞拉委员会近日宣告成立。